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大将军抽丝剥茧，形形色色各路人等，众生沉沦。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茄篮秘录》，作者张云，演播艾宝阳。 道红抬起了头，虽双目赤红，但毫无悔色。当年贫僧是个死囚犯，若不是先帝开示，贫僧早成枯骨。先帝对贫僧有再生之恩，所以贫僧无论如何要保住先帝的血脉。道平沉默了良久，说：“不久之后，先师就带着贫僧与道红师兄离开了永宁寺，来到了嵩山隐居。含辛茹苦抚养贫僧长大，后来现实圆寂的时候，才将事情的原委道来，并且交给了贫僧一个金函。” 金函？ 是的。道平点着头。年代极其久远的一个密封金函，现实圆寂之前叮嘱万千，说此金函关乎佛门的最大的秘密，乃至圣之物，一定要保护好，并且让贫僧师兄师弟二人来到永宁寺，找到多罗大师，亲手交给他。 哦，至圣之物，难道是佛舍利吗？ 杨玄之问。贫僧好像先前也告诉过二位大人，说贫僧手中的至宝远比佛舍利要珍贵，要崇高，便是此物了。 哦，独孤信好奇不已地问，那这金函之中到底装的是什么呢？ 啊，道平摇了摇头，这个嘛，贫僧也不知啊。贫僧师兄弟二人来到了永宁寺，找到了多罗大师，将金函交出。多罗大师面对金函痛哭流涕，顶礼膜拜之后，却将金函交给了贫僧，让贫僧暂且持护。 哦，多罗大师对金函很熟悉吧？ 这个贫僧也不知，不过看样子应该差不多。多罗大师曾经说过，他不远万里从天竺来到东土，历尽千辛万苦，就是为了这个金函。 哦，杨玄之问，那为什么他得到了金函又不打开，反而要交给你们呢？ 多罗大师只是说时机未到，而且他说以他的修为还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有资格打开。 哦，杨玄之和独孤信齐齐的倒吸了一口凉气。 多罗大师修为通天，放眼天下，像他这样的高僧恐怕是凤毛麟角啊。 他的修为都没有资格打开，这个金函的规格也太高了。 此时道红插嘴了，此金函殿下交给贫僧保管，贫僧在东库的墙壁上修建了一个暗格，设置了机关，知道这个暗格的只有四个人。 谁？ 殿下、贫僧、多罗大师还有刘芝。 道红接着说， 暗格是贫僧建的，金函是殿下放的，机关是多罗大师设的，刘芝也在场。 哦，听到这儿杨玄之似乎明白了， 也就是说，所以法昌潜入贫僧房间盗取了金函，一定是有人泄密于他，并且告知了他机关的破解的方法。嗯，如此说来，这个人定然是刘芝了。 听到这儿， 独孤信也说，这就解释清楚了。刘芝帮助法昌偷了金函，所以他才会给多罗大师的信中说，他犯下了背叛师门的重罪。彭越接着分析说，法昌和刘芝偷了金函逃掉了，法昌遇到了刘胡，刘胡见了金函生了歹意，杀了法昌夺宝， 这都合理。但若是如此的话，刘胡竟可以拿走金函逃之夭夭，为什么还傻傻的把法昌的尸体送回来呢？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彭越的这个问题真是问住了大家了。独孤信揉着太阳穴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二人逃出了永宁寺之后被道红追赶，为了摆脱道红以及随后可能带来的麻烦，二人打开了金函。 什么？ 打开了金函？什么意思？杨玄之问着。独孤信双目灼灼地说，金函之所以为圣物，肯定不是金函，而是里面的东西。法昌刘芝打开了金函，法昌拿着空金函，刘芝则拿着里面的东西分开，这样胜算就增加了。 有理。然后呢？ 法昌遇到了刘胡，刘胡见到了金函杀了法昌，但是打开金函之后发现里面是空的，所以带着法昌的尸体回来，伪造假象，混入寺院，寻找函中之物。 等等，杨玄之打断了他的话，不对。 刘胡怎么知道金函里面是空的呢？他怎么知道这金函里头？ 大人， 道嫔此刻有些激动了。 大人，这刘胡还真的有可能知道金函的事情啊。 啊，众人大惊。 是啊，贫僧只是说有可能。刘胡这个人对于永宁寺来说不算是生人，之前经常来永宁寺烧香拜佛，与法昌一伙很熟，法昌和刘芝关系匪浅，所以 若是如此，杨玄之看了看独孤信， 刘胡知道金函珍贵，碰到法昌，见到金函动了歹念，杀了法昌后却发现金函空空，便带着法昌的尸体回到永宁寺，想趁机打探函中之物的下落，然后碰到了刘芝。 独孤信接着说，刘芝的手里正好有函中之物，刘胡便杀了刘芝，并且伪造自杀，嫁祸于道红。 杨玄之沉默了一会儿，仔细想想这番推论，他摇了摇头。 若是这样推理的话，还有好多有些牵强的地方啊。 独孤信说，是最大的不足就是刘胡杀刘芝肯定是事发仓促的，夺宝之后逃之夭夭，哪有那般的心思造成滴水不漏的伪装现场呢？而且竟然还知道嫁祸于道红。 彭越说，如果他就是偷道红那把蛇影刀的家伙呢？ 或许他当时只想造成刘芝自杀的假象，并没有想嫁祸。是我们发现了摄影刀，才想到嫁祸道红呢。 窦固信点了点头，嗯，也有这个可能。几个人相互看着，面色凝重。杨炫之站了起来，声音很痛苦地说，如果是刘胡杀了法昌和刘芝，那么李苗是谁杀的呢？还有法觉和樊元宝呢？哦，这些人的死看起来仍然是一头雾水啊。房间里陷入了沉默。 先前大家都把杀死法觉李苗的最大嫌疑犯当成了道平或者是道红，现在排除了这两个人，真正的凶手反倒是隐匿在云烟之中，模糊不清了。 独孤信说，樊元宝的死暂且不提，但说法觉的死，如今看来倒像是故意指向殿下。杨玄之说，此寺之中，殿下与四如宝公那二人关系如何呀？ 道平说，四主多病，很少有交往，但四主与多罗大师的关系很好，所以对贫僧二人也是很照顾的。 嗯，独孤信抬起了头，那就只剩下法照一伙了。法照之前曾说，他们白马寺的佛顶骨舍利丢失，他三人四处寻找，身上有个伪造的舍利被你们看到，还说你们存心抢夺，前往盗窃，一派胡言。 道平扬起了头， 这个贫僧之前就告诉过大人，贫僧和道红未曾做过此事。 哦，那就是法照之前在冤枉你们了。 道平点了点头，他说的佛顶骨舍利之事，贫僧未曾听说过。 道红在一旁说， 他们这伙人呢，一直就想反客为主，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不过是忌惮贫僧手中的刀而已。 道平又说，不过这三个人看起来感情倒是极好的，一条心呢，平日里互相照顾，修行也很努力，都不像是为非作歹之徒。 说到这儿，天色已晚了， 外面孙岩也终于做完了法事，将虎女与洛子渊的骨灰装入了大罐之中，上的大殿请求道品道红二人与他一起超度。这个自然，道平站起了身说，子渊乃贫僧的知己，自当从命。 道红在一旁说， 今日乃佛祖的节日，倒是个超度的极好的日子，很是殊胜啊。 三个僧人与杨炫之等别过，捧着骨灰罐出了官舍，一路向北，看样子是去大佛殿整晚诵经去了。累了一天，杨炫之等人也是倦了，吩咐彭越让军士对法照严加监视之后自去休息了。 独孤信回到了房间，心情烦躁，辗转反侧，不能入寐，爬起来看雪，窗外雪花飞舞，越下越大。 看着门外的雪地，独孤信忽然想起今日见到慧宁母子的情形，顿时头脑打了个激灵。 他十分肯定寺里半夜出现的那个神秘的红衣女孩，慧琳一定见过， 而且他的母亲慧宁也有可能知晓。虽说那个红衣女孩和杀人凶案看起来关系不大，但那种诡异让独孤信隐隐觉得这古寺之中似乎还藏匿着什么不为人知的所在。思来想去越发睡不着，索性掀开了被子出了门。雪很大，外面漆黑一片。独孤信出门向北，深一脚浅一脚摸向了行宫。有些事他必须要向慧宁当面问清楚了。入了行宫大门，向西是一片殿堂僧舍。永宁寺的行宫原本是用于大魏皇帝前来礼佛时的居住之地，故而造得富丽堂皇。这一片殿堂僧舍都是皇室陪同奴仆等的居所，房屋虽不大，但已造得格外的有味道。慧宁所住的观音殿在一片修竹怪石之后，独孤信来到了房外，见里头仍然亮着灯，木鱼声声又低低的诵经声传来，看来这慧宁在修行上是很下功夫的，已经三更时分了，竟然还在做功课。独孤信走上了台阶，来到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里头传来了慧宁的声音： 求你了，今日放过我一晚行不行？ 独孤信一愣，急忙说：慧宁师父，我乃独孤信。 里头传来令人慌乱的声响，然后房门慢慢地打开了。原来是大将军，贫民冒犯了。 慧宁身披青袍，双掌合十。师父，将我误认为恶人了吧？ 慧宁脸红了。贫民还以为是仇奴呢，他经常半夜用石头打贫民的房门，让贫民不得休息。 哦，四主宝宫身边的那个疯奴吗？ 正是。 慧宁让开了身体，请独孤信入得房间。独孤信道了声打扰，进了房间，落座，目光不由自主地向四周打量了一番。慧宁这个房间不大，只有内外两间，内间是卧房，用布帘挡着，外堂则是佛堂，地上放着蒲团，旁边有木鱼、念珠等物，正中的供桌上放置着一尊白石雕的观音像，向前放置着一个崭新的灵位，用白布裹着，上面一行金字：七菩提分第一功德圆满早登极乐。香炉里有三炷香，青烟袅袅。啊，师父在做法事啊，独孤信说。 其实独孤信只是好奇的一问，因为此等摆设明显是在为亡人超度，不然不会放置灵位的。 慧宁看了看灵位，急忙将上面的白布放下了。 让大将军笑话了， 凭你遁入空门这么久，还记挂着亲人， 这实在是 师父此言差矣，出家人也有父母亲人，为之超度乃是大孝啊，与 修佛并无违背之处。 是吗？啊， 大将军所言极是了，倒是凭你执着了。今日乃是佛祖的节日，吉利超度，所以才有此举。 嗯，独孤信点了点头。 大将军喝茶。 慧宁转身寻找着茶具，不用麻烦了，我来只不过是想和师父你聊聊天。慧宁在独孤信的对面坐下了，落落大方，虽是个女尼，但是不管是气质还是容貌，那真是绝佳。若非遁入空门，定然是贤妻良母一个。独孤信看了看内房说，回里睡了。慧宁扭头看了看，脸上不由自主地泛出了一丝慈爱的笑。 是啊，玩耍一天了，累坏了。 哦。两个人沉默着，气氛有些尴尬。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伽蓝秘录》。 回家，回家做多大功。

请听长篇小说《茄篮秘录》，作者张云，演播艾宝良。 慧玲和独孤信沉默了一会儿，气氛有些尴尬。慧玲说：“不知大将军找贫尼有何事啊？”“ 也没有什么大事，不过是想问问师父一些情况。你也知道，如今寺中是命案连连呢。” 哦，慧宁的脸色微微一变，有些紧张说：“大将军尽管问，贫尼定然如实相告。”“ 嗯，师父不要如此紧张，不过是闲聊啊。师父来永宁寺几年了？” 啊，九年了。” 哦，九年了，那岂不是？” 是。 乱军入洛，高欢迁都邺城，京师大火，生灵涂炭那一年，贫尼家人惨遭屠杀，躲入永宁寺才得以活命。本想等战乱平息之后再离开，后来发现已经怀了身孕。寺主对贫尼极为照顾，便落身于此。慧琳出生之后啊，便削发为尼了。 哦， 独孤信见触动了慧宁的心底的伤心之事，有些尴尬地说：“你看你看，倒是苦了师父了。”“ 苦才是人生啊， 如此乱世，若不是为了慧宁，凭你早就不想活了。不过现在也看得开了，青灯古佛，了此残生。 佛祖慈悲。” 独孤信沉吟了一下说：“其实这次来呀，是想问一问慧琳手中拿的那红妖怪布偶啊。” 慧宁闻言脸色突变，苍白如死灰。 独孤信接着说：“此次之中，我遇到过一个红衣女童，皆是夜半时分，十分的诡异。那红妖怪布偶乃是此女童所弃。先前我以为是慧琳的，曾经追访于此，师父似乎是有意搪塞遮掩，故而……”“ 哦，大将军看到了那红衣女童吗？”“ 正是。”独孤信见慧宁的眼神复杂，表情古怪，越发的好奇了。“怎么，难道师父也看到了吗？”“ 啊，哦，没有。” 慧宁摇了摇头，她沉默了一会儿说：“ 大将军既然奋起，贫尼便说，但求大将军不要声张出去。”“ 好，师父请讲。”“ 大将军相信这世间有鬼吗？”“ 什么？”独孤信不知该如何回答了。“ 哈， 鬼神之说自古皆有，我一生杀人无数，对于鬼神也是颇敬畏的，但是从未见过，故而也是难说呀。”“ 贫尼一心向佛，佛门六道轮回之中有恶鬼道一说， 也有18层地狱之严。贫尼未落发之前，常听人讲鬼怪出没，更有人说亲眼看到过，十分的恐怖蹊跷。师父，师父所说的鬼和我问的问题有联系吗？大将军有所不知，慧琳这个孩子为足月变生，差点死掉，自幼身体羸弱，没学会走路的时候就喜欢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对着角落咯咯地发笑。3岁时还不会说话，皮尼还以为他是一个哑巴。但是有一日，贫尼出去礼佛忘记带法器，回来的时候听到他叽里咕噜的，好像在和别人说话。贫尼惊喜万分，推门而入，发现他坐在地上对着空墙有说有笑，绝非自言自语。自那之后，皮尼就发现这孩子很怪，不喜欢和大人玩耍，常常一个人躲起来，只有吃饭的时候才见面。大约是2-3年前吧，他回来得很晚，皮尼十分生气，打了他一顿，让他以后不要一个人玩耍。他说他一直都不孤独，一直有小伙伴。大将军也知，这寺里哪有什么孩童？先前皮尼以为可能是哪家施主来寺带着儿女，后来发现非是如此。说到这个地方，一阵冷风吹来，烛火开始抖动起来。有一次皮尼跟着他，发现躲进了鼓楼下的废墟，咯咯地说笑着，而对面却是空无一人。皮尼上前，他指着空处向皮尼介绍他的小伙伴。皮尼说看不到，他却哇哇大哭，比划着说他的小伙伴是穿着红衣服的。说到这儿，慧宁的身体开始微微地颤抖了。 是，皮尼那是真的吓坏了，赶紧抱走他。 自此之后时时看管，不让他离开皮尼半步，但是事情越来越严重了。他想方设法跑出去，有一次竟然带回了一个红妖怪布偶，说是那个小伙伴送给他的。皮尼为此专门做了法事，皆是无效，后来不得不向寺主恳求了。那寺主怎么说？回宁摇了摇头，寺主并没说什么，这让皮尼不要再管。永宁寺历经战火，冤死者无数，不过是鬼伴寻人玩耍，并无害人之心。寺主还说让慧宁陪他玩耍也算是超度，功德一件了。此后皮尼也就随他去了。但这件事情皮尼除了寺主从不对别人说，一来此种事情十分诡异，说出去别人也不信，二来对慧宁也不好，人家会把他当成一个怪物。所以那日大将军拿来玩偶，贫尼只得说是慧琳的。贫尼并不是故意隐瞒。哦，独孤心听得呆滞起来，原来如此啊。 贫尼还有一事相求。 师父请教。大将军，如果下次再见到那红衣女童，能否不要惊吓或者是诛杀于她呢？贫尼怕对慧琳有害。师父多心了， 若他真是鬼怪，有哪有能力去诛杀他呢？ 如此便好， 其实啊，人也罢，鬼也罢，皆是可怜可叹呢。慧宁说到这儿，叹息了一声，双掌合十。见时间已晚，独孤信起身告辞。慧宁将独孤信送到了屋外。独孤信施礼别过，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说：“慧宁师父，法觉此人，你觉得怎么样啊？” 啊！慧宁听到这儿，愣了一下。 我是说，法觉此人，在寺内，可有仇家呀？ 这个嘛， 法觉师兄，虽然性格孤僻，但为人很好，对贫女母子甚为照顾，从不为难别人。大将军若是想打探更多的话，可问问法照。哦，好，明白了，多谢，告辞。独孤信点着头，大步离开了。在回来的路上，独孤信心事重重。经过木塔废墟，站在永宁寺的中心，他环顾着大寺，只觉得这残垣断壁之间，当真是冷风阵阵，阴影重重。回到房间，彭越还没有睡，烧起了一盆炭火，整个房间暖意洋洋。彭越说：“好，大将军，大将军到哪里去了？”“心情郁结，随便走了走。”“不见得你小的还真为大将军担心一把呢。”独孤信脱下了衣衫，躺下休息。彭越吹灭了灯，房间里一片漆黑，窗外大雪纷飞，倒是很明亮。天空中阴云飘过，在窗户上投下了变幻的黑影。盯着那黑影子，独孤信低低地说：“哎，彭内星，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鬼吗？”“ 什么鬼？”“ 嗯。”彭越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彭越叹了口气说：“ 也许有，也许没有吧，这哪说得清楚呢？” 独孤信自言自语地说：“哪里说得清楚？”“ 大将军，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没什么，睡吧。”独孤信翻了个身，看着窗户，一团阴云移了过来，投射下的阴影遮盖住了他的脸。阳光耀眼，听见了鸟叫声，独孤信被这个声音闹醒了，见到了一缕阳光顺着窗户上的破洞漏了进来，一只羽毛鲜艳的雀鸟落在了窗台上，叽叽喳喳的，雪停了。独孤信穿衣起床，走出了门外，见一帮军士在院中忙着清除着积雪。天空虽然还是阴沉的，可毕竟太阳若隐若现的露出了半边苍白的脸，从云层的残破之处露出了一缕缕的光线。见到了独孤信，一帮军士纷纷施礼：“ 大将军，大将军，早啊，大将军。”“ 嗯。”“彭殿行呢？”独孤信起床就没有看到彭越的踪影。“ 彭殿行啊，刚才那个卖酒的匆匆忙忙的找到了彭殿行，两个人急急的出去了啊，也不知道怎么了。”“ 什么？卖酒的？刘白多？” 是是是，正是那个小老儿。嗯， 独孤信心内一惊，难道又有什么事情了？杨大人呢？ 杨大人在大殿写文书呢。 独孤信点了点头，向大殿走去。刚到大殿的台阶下，见彭越一溜烟的进来了。见彭越一脸铁青，双目圆睁，怎么了？怎么了？ 彭越来到了独孤信的面前，仰起了头，一副崩溃的样子。大将军，大将军，又死人了。 又死人了。 独孤信呆若木鸡。馆舍南200步，有一排房舍，名为药堂。此地原先是永宁寺存储药材、治病疗伤之所。永宁寺乃皇家的寺院，大魏第一寺。鼎盛时，寺内有僧万人，有僧人，自然就有人生病，故而有药堂。佛法有方便之道无数，更有五明之说。五明学者，即工巧明、生明学、医方明、外明学和内明学。其中以方明便是僧人学习医学之道，普度众生。永宁寺不仅高僧大德辈出，僧人中更有精通医道者，堪比当世名医，故而寺内僧人从不去寺外求医问药，往往是自行解决。洛阳的百姓也常到寺内来，故而原先药堂人声鼎沸，闻名京师。可惜战乱不断，这药堂早就荒废了。宽大的一个院子，周围几十间房屋大半都倾斜倒塌了，院中蒿草过膝，早无人住了。既是药堂，自需用水，故而院中有一口巨大的水井，井栏用白石雕刻着层层莲花，名为莲花井。这口井年代远比永宁寺要早，洛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井水从不枯竭，冬暖夏凉，饮之甘甜可口。更有人传说井水有驱邪治病的奇效，也有人说永宁寺药堂之所以药到病除，很大的原因和这井水有关。此刻莲花井井口站满了人，杨炫之、独孤信、彭越并排而立，看着军士们在井边忙活着。很快只如井内的绳索沉重地往上升起，一个半裸着身体的强壮的军士露出了脑袋，喊着说： 啊，露出来了。 杨炫之等人身体前倾，看着一具苍白的尸体被军士推了出来，青色的僧袍紧紧地裹在尸体上，一脸的黑泥，裸露出来的手脚苍白，没有血色，已经僵硬了。军士们拎起了水桶，将一桶水浇在了头脸之上，冲去了污泥，露出了真容。这张脸虽然已经被井壁刮擦得皮开肉绽，但是众人看得清清楚楚，是万歌郎孙岩。杨玄之的声音在抖，他怎么会在井里呢？独孤信转脸看着旁边的刘白豆，你发现了吗？刘白豆看着尸体目瞪口呆，吓得够呛，见独孤信问他，赶紧点头： 两位大人，小的今早给多罗大师做饭，来这里挑水，那个水桶丢下去脚上来的时候啊，就发现那个桶里有一块手绢，小的很奇怪，就伸头看井下， 见井里头影影绰绰好像有个人，小的差点吓死啊，这才赶紧去找彭典型。 独孤信看了看正蹲在尸体旁验尸的彭越，彭越点了点头。刘白朵全身颤抖，看着杨炫之和独孤信说， 两位大人啊，这真是邪了门了，这永宁寺真是邪了门了，这都死了多少人了，俺早就说过嘛，佛祖留汉，凶兆不断呐、啊。哎呦，刘知小师父死了，法昌师父被人分尸了，这小和尚也死在井里了，这说不准还有什么祸事呢。哎呦哎呦，佛祖慈悲啊，千万别再死人了。你说死哪儿不行啊，偏偏死在这井里，这可是莲花井啊，太可惜了。 独孤行懒得搭理唧唧歪歪的刘百多，的转身看着杨炫之， 扶住他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日本一盏盏灯进他的山门，容我再等你是转身，等就像春等你弹一曲古筝，月纷纷。 长篇小说《奇兰秘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本上回荡的是在等借兰是地狱上朋友 天涯，皆悠悠。